各位观众好，又回到午夜广场的历史是这样的。今晚的题目就是桥上窗影梦旅人。长期有留意节目的观众就会知道，我们的历史是这样的题目通常都是七言的句子的。咁呢件事呢，对于我哋自己嘅队员嚟讲呢，就係欲罢不能。点解咁讲呢？就係因为喺思考呢个七言句子嘅题目嘅时候呢，其实揣摩啦、反思啦、斟酌啲用词嘅时候呢，其实係帮到我哋去諗呢一集所讲嘅题目系乜嘢嘅。咁桥呢，今日呢已经系去到第二集啦。咁其实呢，你会见到我哋不断咁呢都系砌好多有桥字呀，有关桥嘅意思嘅題目咧喺裏邊嘅，咁得個啦。今日咧就係講同西方橋有關嘅故仔啦。咁啊，除咗我啦、嘉齊啦、咪同大家講之外咧，一樣咧，我哋都請咗有講橋嘅嘉賓。咁啊，今集咧都係世界用小妹句子啊，就係、是、世界上最美好嘅即係塔咧，就係翻塔啦。咁所以亦都係揾翻徐仲文教授啊，卡文咧就同我哋一齊講咧，即係再又係嘉賓咧，就講咧同橋有關嘅故事嘅。咁啊 ，reconnect again， 阿卡文你好， 卡文你好， 但真係好開心嘅有卡文喺度，因為其實上一次你知道，即係一段時間之前，我哋講西方嘅建築喺斐冷翠嗰集啦，我哋集中講好多係即係歐洲嘅神廟啊、教堂啊，真係意猶未盡，欲罷不能啊，真係，所以咧今日可以再請卡文咧，真係好開心，因為大家知道其實喺西方嘅建築史入邊咧，喺段長時間當然係教堂啊、皇宮啊、堡壘為主啦，但係如果講到較近代，如果講一啲基建史咧，你真係唔可以唔講路啊、橋啊，甚至乎再近期啲嘅鐵路。所以今天有卡文在講橋咧，真係好開心，所以我一定要又要再報名嚟。 唔係嗱，我哋成日都有啲好有詩意嘅題目啦。其實即係簡單嚟講，就五個字啊，唔係應該係四個字，就是、借題發揮係咁、但係借題發揮之餘咧，我哋都有啲諗法嘅，就係、是、如果我哋係一啲引用前人嘅詩句咧，嗰啲前人嘅詩句必然喺背後有故事。咁而我哋借住個故事嚟到去入題，嚟到去同大家一齊去思考一啲同我哋講個題目相關嘅嘢，就好過我哋可能就咁去講個即係冇咩生命力嘅一個句子出嚟。咁另外就係、是、如果我哋係參與創作嘅，好似我哋今日呢個咁樣嘅咧，咁就好多嘢玩嘅。咁因為咧我哋喺背後係真係諗咗好多嘢咧，先至有我哋今日呢、這個即係橋上窗影夢旅人呢、這個咁嘅題目。 咁啊解一下啦，而家你諗下。 唔係嘅，我哋大家集體去創作出嚟嘅。咁好玩嘅地方係咩呢？就係、是、我哋諗起西方橋，我唔知道大家合埋眼第一個諗係咩嘢，可能係喺西方某啲嘅大城市嘅。但係一個城市呢，佢嗰啲橋係俾我哋印象好深刻嘅。雖然嗰個城市喺今時今日已經唔係一個貿易上面或者喺政治啊經濟上面好中心嘅地方，嗰、那個就係佛羅倫斯。咁亦都係我哋呢中國人好鍾意譯佢做斐冷翠嘅地方。咁斐冷翠大家諗起邊個呢？應該、就是、 斐冷翠 就是我親愛的摩摩啦，係咪？即係我哋好喜歡嘅一位詩人啦，徐志摩。咁雖然卓然啦，可能對於徐志摩喺文學上邊我哋究竟要點樣評價佢，都我哋都可以有啲反思嘅地方。咁但係咧，佢就即係喺佢嘅詩作裏邊咧，其中有一首咧就係、是《斐冷翠的一夜》。咁裏邊咧，即係其實就應該好多嘢虛構嘅。咁但係佢裏邊最緊要有一個音樂啊。就係佢喺嗰個三環洞的橋上，嚇、佢再停步，係啊，點講咧？就係要想像俾佢嘅戀人咧喺度擁抱，嚇、咁但係點解要擁抱咧？就是、因為佢哋要別離。咁嗱喺個斐冷翠嘅橋上，大家諗起啲咩咧？佛羅倫斯嗰條橋係好多屋喺上面建築咗喺度，係嘛？咁大家可能諗起西方嘅橋嘅世界，就係、是、有窗有屋有屋頂。咁啊，一個好好似簡直係城市嘅一部分咁樣，就唔係一個淨係行人行車嘅一個聯絡嘅。咁呢個就係我哋可能對西方橋嘅一個比較強嘅印象啦。咁我哋就係用呢個嚟去講窗影啦。 冇錯啦，我亦都借咗卞之琳嘅斷章啦。咁啊，卞之琳嘅斷章啦，必須喺電視度講一次嘅。你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啲人在橋上看你。明月裝飾了你的窗子，你裝飾了別人的夢。咁呢句咧，係我哋唔少讀中文系嘅人咧，都唔係嘅，可能係讀唔少中文系嘅女孩子咧，喺讀大學嘅時候咧，最喜歡嘅。 你之前咪念過俾啲唔少女仔聽？ 唔係，佢哋自己念俾你聽。咁啊，其實呢件事咧，我哋用美學嘅角度咧，幾 cam 啊！佢哋好中意喺啲橋度咧，就背呢首背呢首詩啊，但係。 我想讲系咩咧？你见我哋节目嘅特色一咧，就系会用七言啦；特色二咧，就系咧八分钟都未到嘉宾讲嘢嘅。咁啊，嘉宾你系我哋讲嘢。 嗱，你哋几位文人咧就非常之浪漫啊！即系一谂起桥啊，或者今日嗰个题目咧，都会谂起一啲非常之即系好有诗意嘅句子。咁但系咧，作为我哋即系研究建筑史、研究城市史咧，我哋就好实际嘅。就系点解你哋成日都会觉得西方嘅城市好似都有条好靓嘅桥，或者都有条好著名嘅桥咧？個原因就係因為其實西方嘅城市，或者其實唔好話西方，正常嘅即係一個揀城市選址嘅時候咧，水源係一個好緊要嘅地方，係一個好緊要嘅選址嘅要素嘅。咁所以其實好多嘅城市，無論係東方西方咧，你都會係揀喺水源附近，咁一定係河流嘅附近啦，或者係港口嘅。咁你自然有河流有港口咧，你就有個需要咧，去同其他地方連接埋嚟咧，就要起橋啦。咁所以其實呢個咧係一個好實際嘅一個需求嚟嘅。 係啊，即係話城市個核心好多嘅歐陸嘅大城市嘅核心地方其實都有條河係貫穿嘅，譬如倫敦啦，譬如巴黎啦，譬如柏林啦，其實都有一條河流喺中間。咁你要過河咧，就自然要有條橋啦。咁啊嗱，我又咁講啊，即係喺我哋行啲呢啲咁嘅歐陸嘅城市，都感覺到咧橋嘅兩邊咧，即係嗰個發展啊，或者氣氛，或者甚至乎風味咧，係有幾唔同。譬如巴黎係咪兩邊，我哋甚至乎俾人會認為可以分到左岸右岸，係有唔同嘅性格嘅。咁所以呢樣嘢都代表住。需要有條橋嘅原因就係因為兩邊嘅發展隔出河係會有啲唔同，咁所以先至要有啲溝通啊喺中間，令到大家可以有更加多嘅交流。咁所以證明咧，即係橋都係寶貴嘅，咁本身唔係咁容易可以起得到，可唔可以咁理解？ 係啊，同埋你都指出咗一樣嘢，就係好多時咧，喺河嘅兩岸嗰個發展咧，個步伐或者係嗰個即係氣氛咧，都好似有啲唔同嘅。其實你見到好多城市咧，佢都會喺河嘅北面嗰度發展嘅。咁點解咧？其實都係因為嗰個日光個問題啊，即係你喺北面 北半球 啦，唔係北半球，而係河嘅北面咧，即係話其實你係向南啦，你個城市嘅建築嘅向南，即係條河喺你嘅南邊，咁、那個日照嗰個都會係好啲嘅。咁好多時我哋都會係喺河嘅北面嗰度發展先嘅。咁但係咧，通常你發展開嚟咧，你個人口越嚟越多嘅時候咧，你就要開始擴大啦。咁但係因為有條河喺度，你又唯有跨河去發展啦。咁好多時都會有個即係一河兩岸呢個發展嘅模式喺度咯。 嗯，我想起最经典的城市发展嗰个次序咧，就是讲巴黎，即系巴黎喺塞纳河两旁就开始发展嘅。咁但系最初开始发展就系当然系有桥连接啦。咁但系中间即系巴黎嗰、那个岛啦，喺塞纳河上面个岛，其实就系最先巴黎嗰个 西 堤心嚟，系啦。咁然后即系逐渐，头先卡文讲开，就系喺北岸嘅，即系开展巴黎大部分嘅区咧。咁然后南岸。啊，即係或者叫左岸嘅地方咧，先逐漸係即係發展起上嚟。咁你即係見到一個好明確嘅一個次序喺當中。咁但係即係到底就係有條河流，當然係佢嘅中心。但係條河流唔係所有嘢，最緊要嘅就係河流上邊嘅橋梁，喺橋梁嘅位置最方便起橋嘅地方，咁就係城市發展嘅第一步。 嗯，咁但係亦都當然有河有水有需要發展城市係必須啦。但係其實你橋。有時都未必一定可以做得到，因為咧起橋其實要需要錢，需要投資。好多時咧，即係以前即係城市未發展起嚟嘅時候，雖然佢喺河邊發展，但係唯有擺渡過橋。咁、咧慢慢慢慢，你一定要有個相對有錢嘅地方政府，或者一個可以投資得到起條橋，先咗一條橋。所以有橋同冇橋咧，其實都係代表咗個城市發展或者經濟發展咧係唔同階段。 嗱，上一星期我哋其實講咗好多有關東方嘅一啲橋梁嘅時候，都有講到，譬如啲咁大一統嘅帝國，咁佢可能有財力去處理一啲經濟嘅問題，咁橋梁嘅興建有一個實質需求有去做。咁但係，譬如有冇啲咩城市早期嘅城市，即係其實佢未必有好多嘅資源去處理，但係佢都一定要即刻或者要起條橋去做，有冇啲咁嘅例子咧？ 啊，當然有啦，譬如好似 Michael 所講話，即係要有個財力先至會起橋，亦都係咧。而當即係古時最有財力嘅乜嘢咧？當然係軍方啦，因為有個軍事嘅需要，你一定會即係抌本落去，或者即係可以投資落去起條橋。咁譬如我哋可以用即係倫敦嚟作為一個例子啊。其實咧，倫敦咧喺一世紀嘅時候咧，佢係受到咧羅馬帝國嘅入侵嘅。咁啊，羅馬人咧即係跨過咗英倫海峽嚟到即係呢個即係而家我哋倫敦其實係一個島嚟嘅。嚟到一個島嘅時候咧，佢哋發現咗一樣嘢就係話咧，泰晤士河咧係一個好有即係發展潛力。嘅一條河，點解咧？就係話我橫渡咗英倫海峽之後咧，我係可以咧根據嗰條河咧入到一個好深入嘅位置。咁佢哋就決定咧就喺倫敦咧揀一個地方咧就去發展去起橋啦。 嗯，咁啊倫喺我哋早期就譬如海撒即係。 就海撒嘅時期都有所謂遠征英倫嘅行動啦，咁佢即係佢打到去過邊啦，咁亦都喺公元一世紀到後來公元一世紀嘅時候都有試過，即係譬如哈德良城牆，你會見到其實當時羅馬喺英國嘅邊界大約係去到嗰個部分，咁所以其實倫敦就係喺成個南今日南邊英格蘭嘅地方嘅喺個核心嘅位置，咁喺嗰度有條橋，我成日聽就係、是。倫敦 beach 有係喺嗰陣時有冇關係咧？ 其實佢就係揀咗個地方咧，其實就係成個泰晤士河咧最窄個位咧係起橋嘅，因為嗰個咁嘅工程就簡單好多啦，揀最窄。咁就因為嗰條橋起咗之後咧，佢就喺嗰度發展咗一個小鎮，就係、是、叫做倫替尼恩或者我哋會叫羅馬倫敦嘅嚇。咁成個鎮咧其實就成為以後嘅倫敦啦。 嗯，咁但係即係大家唔好誤會啦，好多時咧，我聽啲遊客講咧，去 London Bridge 咧，跟住佢影翻嚟，即係嗰啲社交媒體咧，都係影咗而家個 Tower Bridge 嘅。所以大家千祈唔好誤會，即係我哋講嘅 London Bridge 咧，同而家大家去成日去打卡嗰個 Tower Bridge 咧，係兩條橋。其實 Tower Bridge 咧，即係有一個座塔位上面嗰個咧，其實係十九世紀末先至起嘅。而家講緊嗰個 London Bridge 咧，係講公元一世紀已經有 嘅。係啊，係羅馬人起嘅時候咧，其實都就係一條好簡單嘅木橋嚟嘅。 咁呢條倫敦橋呢，我哋即係聽佢可能就歌謠好多啦，咁佢有啲咩故事呢？ 其實我哋成日聽嗰個歌謠咧，都係話即係 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咁佢點解會冧咗咧？ 大家利是啊嘛，你都會唱啊。 咁其實就係話咧，即係羅馬帝國咧，即係建立咗倫敦呢個城市作為佢個其中一個行省嘅一部分之後咧，咁當佢即係羅馬帝國即係滅亡咗之後咧，其實咧英國或者倫敦呢個地方咧，其實十四分五裂，好多人入侵嘅。咁啊，當時維京人要入侵嘅時候咧，其實就即係摧毀咗嗰條橋嘅。 係啊，即係點解話即係咁講就係、是、其實話即係依個古仔就係即係咁恐怖咧？其實正話卡文都講咗，其實就係維京人去做。咁佢點樣去整爛條橋咧？都可以講埋依個。 當然啦，維京人就真係坐船嚟啦。咁啊嚟到即係泰晤士河嘅時候咧，佢哋就想攻入去倫敦，但係倫敦當時咧，其實佢哋就用個倫敦人咧就用嗰條橋咧作為防禦，咁啊上面放箭咧落去佢哋啲船嗰度。咁但係咧維京人佢就好醒嘅，佢就會咧就係、是、拆咗咧周圍咧嗰啲草棚咧，就攞咗佢個屋頂嚟咧遮住自己啲士兵，咁就一路隻船咧就入到去橋墩嗰度，然後就綁住個橋墩。咁咧當啲船一開嘅時候咧，就可以扯冧咗成條。 所以咧，原来咧，即系桥咧系俾人拉断嘅。咁啊，下一节咧继续讲伦敦桥。各位观众好，翻到嚟第二节嘅历史系咁啊。上一节咧讲到咧好早嘅罗马时期嘅伦敦桥，咁啊已经咧就。烂咗啦，咁原因咧就系俾人用方法用绳喺桥墩度扯落嚟，咁亦都即系工程学上都讲到啦，即系嗰个桥墩啊，嗰个结构支撑啊好重要，咁呢啲咧卡文之后咧都会再去补充，咁但系冇咗条桥之后咧，咁伦敦依然存在，我哋知道咧发伟大嘅城市冇咁容易死嘅，咁之后又点算咧？ 其实咧木桥冧咗之后咧，佢经历过好多次咧重建嘅，即系都系起翻木桥嘅，咁木桥起完又冧，起完又冧啦，直至咧去到十二世纪末咧，咁啊喺亨利二世咧，就要求咧，就不如我哋真係起一條石橋啦。咁就喺十三世紀初咧，就完成咗，且經歷咗咧幾十年咧，先至起好嘅。 係，呢啲咁嘅橋都幾難起噶，係咪啊？即係要起石橋啊。 同埋即係除咗戰爭之外，我知道其實倫敦橋咧起過幾次咧，就因為大火，即係其實。呢啲木結構啊，就算係石結構嘅上面都，因為外國嘅橋同你想象，即係西方橋同你想象中國橋有啲唔同，佢哋好興喺橋上面咧，仲有屋嘅，好多屋、好多鋪、好多住宅，咁咧就會引起有機會火災。咁嗰時咧試過一次火災咧，係可能燒咗一啲已經喺度幾百年嘅啲建築物，咁所以咧火災咧成為佢哋經常要重建嘅原因。 係歐洲大城市咧，佢哋嗰啲橋咧，我哋可能頭先即係講倫敦橋嘅時候都特別係。佢講佢個 structure 其實係好複雜嘅，唔係淨係一個俾人或者係車啊去過嘅一個地方。咁背後即係佢裏面可能係包含住要塞啦，可能包含住民居啦等等嗰啲咁嘅內容喺度。而我哋頭先都提到咧，由木橋轉去石橋呢個過程咧，其實東西都冇咩大嘅分別嘅，即係都係一個咁嘅轉型。咁頭先米高講一個好重要嘅地方，就係、是、個石橋嘅結構咧，其實可能唔係淨係佢去穩陣啲咁簡單。同埋對火災嗰、那個幫助，即係點樣防止，係即係呢個比較重要嘅一個過程嘅。 係啊，其實譬如好似倫敦橋咁啦，佢就改為咗一個石結構嘅時候咧，佢就喺橋上邊咧就做咗19個橋墩，咁然後橋墩同橋墩之間咧就起咗一個圓拱啊。咁因為咧，如果圓拱咧就會慳材料一啲啦，我哋就可以用磚石咧就砌一個比較大跨度嘅一個即係結構啦。咁但係咧，即使佢係做咗即係19個圓拱，其實你會見到咧，如果我哋睇翻而家即係有好多畫作咧係講倫敦橋嘅話咧，你就會見到咧，其實嗰19個橋墩咧，因為工程即係因為技術嘅唔成熟咧，其實嗰19個橋墩嘅間距咧係唔平均嘅，以至咧起咗出嚟咧嗰個拱咧，其實你又會見到咧有大有大有細嘅。咁、我哋係啦，見到佢有大有細嘅。同埋咧，我哋都會見到咧，好似頭先各位咁講啦，就係橋上面咧起咗好多嘅。 而家都見到喺圖度啦。 係啊，咁就令到個商業咧，其實喺橋上面嘅發展得好好。咁但係同樣咧，就會出現咗個問題咧，就係嗰個交通咧就變咗好擠塞，因為你除咗橋之外咧，兩旁咧就好多商店啊，好多屋啊，甚至咧最高咧曾經起過7层嘅大廈咧喺上面嘅。咁有啲人咧就記載咧就講話咧，當時要過呢個倫敦橋咧，你起碼要一個鐘，因為塞人嘅原因。咁直至最後咧，政府就要求咧就話咁啦，向北行嘅人咧就靠左，向南行嘅咧就靠右。咁就成為咗咧，其實而家嘅現代咧嗰個交通咧嗰個模式嘅。 嗯，所以我覺得咧，呢個倫敦橋嘅歷史可以話到俾我聽，呢個城市咧，即係個軍事上啊、經濟上啊、民生上嘅發展，同埋建築技術上嘅發展咧，其實橋本身係一個好厚嘅一本歷史書嚟。 係啊，咁所以你發覺倫敦一條橋係唔 work 嘅，你咁大嘅隨住個城市嘅發展，你一條橋起碼有兩三條啦。你如果唔係，你點樣整成一個 circuit 去一個循環咧？係嘛？咁所以你發覺倫敦嘅啲橋係越起越多啦。咁我哋後來譬如我哋成日都講嘅Tower Bridge 咁就起出嚟嚇。咁後期咁你亦都係見到就係一步一步增加嗰個城市嘅發展。所以城市嘅橋越嚟越多，你都代表住嗰個城市嘅幅員咧越嚟越廣闊，中間嘅溝通咧越嚟越多。咁啊～我去旅行去倫敦啦，家齊就喺英國生活過幾好即係一段時間，咁所以其實大家都對可能對倫敦嘅橋係唔會陌生，都有啲感受喺裏面啦嚇。咁我成日我嗰陣時去親都會行過嗰條河岸，去行每一條嘅一啲橋，咁好多條橋咧都相當之漂亮同埋精彩。 阿 Carmen 講倫敦橋嘅時候咧，其實有兩個好重要嘅點咧，我想發揮一下。第一個點就係咧嗰個交通嘅問題。咁嗱，我哋都理解橋，如果係所有人係集中喺嗰度要去過嘅話，佢一定係一個交通嘅中心。咁所以喺交通嘅中心咧，絕對係有好多嘅商機喺度。咁點解啲人會喺個橋上邊建樓房？其實主要都唔係住，係進行啲商業嘅活動，可能買賣啊，咁又開鋪頭。咁但係咧，呢個商業嘅活動必然就影響到個交通嗰個元素噶嘛，因為你一定有阻塞嘅喺度進行交易嘅話，咁其他人如果唔係諗住喺你度做交易嘅，佢要過橋嘅話，就過橋都過唔到。咁呢個矛盾咧，喺即係東西方可能都會有出現。咁但係特別就係喺歐洲嘅城市，我哋見得好多嗰啲真係喺橋上有屋嘅，即係嗰種嘅建築嘅方法咧，就因為佢嗰個跨度比較大啲。咁但係相對喺東方，我哋見到好多橋，咁啊嗰啲橋一係就係佢哋真係要跨過仲比喺歐洲啲橋更長嘅地方，咁所以可能商業活動都冇咩好走賺，即係好處嘅。咁啊，但係一係就係、是、個跨度冇咁長，咁而歐洲嗰啲大城市，佢哋可能係一個比較完美嘅境界，就係、是、可以即係、就是、做到呢個咁嘅橋嘅問題。即係足上面又會好多 structure。但第二點我想去發揮嘅咧，咁陣間可能再講多啲啦，就係頭先嗰個橋嘅拱嘅問題。咁、我哋見到咧，就係歐洲人咧，佢哋係即係唔係淨係中國人先識拱橋噶嘛？咁但係歐洲人佢嘅拱橋嘅建築嘅方法咧，就係、是、用一個完美嘅圓形啊，用一個完美嘅圓形，或者一個完美嘅半圓啦。咁佢剩低嗰個半圓咧，咁就係有係即係由直柱去支撐。咁所以就係嗰個拱所有嘅力度咧，就係、是、由嗰、那個即係橋墩咧嚟到去承受。咁呢個係一個比較舊式嘅建築方法嚟，咁歐洲人到十三、十四世紀咧，先開始逐漸咧去發現到一個秘密。嗰、那個秘密咧就係嗰個拱嘅跨度唔係一定要完美嘅半圓，咁有可能係用圓嘅其中一部分就得，只要其他嘅結構咧夠穩陣咧，就可以做到。即係呢個叫 segmental arch bridge， 咁呢種咁嘅原理啦。咁而咧，即係相對而言喺中國嘅發展就係比較早啲，大概最遲起碼到公元610年。喺河北嘅地方咧，就已經有即係嗰啲唔完美嘅半圓嘅拱橋 出現。好，唔所謂唔完美嘅半圓嘅拱橋有咩好處咧？就係個跨度可以大好多，係咪？即係大家可以想象，如果係一個真係圓半圓形嘅話，佢如果個跨度要好遠好長嘅，咁佢就必然要有好大嘅圓先可以做到。但係如果我哋只係揀個圓嘅其中一部分咧，嗰個跨度就可以遠好多。咁呢個技術嘅發展咧，都係即係好重要。 係啊，嗱，正話都講到一個工程嘅問題啦，即係我哋話其實橋就算都未去到我講外觀，因為好多都係好古老嘅橋，都要解決現實嘅困難嘅問題先。咁但係我哋話一講到即係起嘢，即係建築建設咧，即係你問我咧，真係翻返羅馬，羅馬時期起呢啲咁嘅工程嘅嘢咧，我覺得佢哋係痴迷於即係起東西嘅。如果有機會起嘢咧，佢哋就算正常可以生存過咧，佢哋都要起啲嘢去頂嘅。總之佢哋就係仲中意建築各種嘅東西，所以上一次我哋講西方建築嘅時候都講到留低咗好多偉大嘅建築喺度啊， 紀念碑型嘅建築啊嘛， 冇錯。所以即係上一集講翡冷翠香，大家都要留意，我係對即係迷戀，即係我係對羅馬玩拱咧係有迷戀嘅，即係我覺得好仰慕佢哋玩拱玩到出神入化。我係上一次翡冷翠香有講佢喺神廟啊，同埋喺教堂入邊嗰個玩拱頂玩得幾犀利。但其實佢另一種玩拱頂咧就出現喺橋，都係好犀利。即係你見到佢其實同時間佢一世紀喺倫敦橋嘅時候咧，其實佢同時間喺羅馬自己嘅羅馬市嗰、那個自己嗰個大本營咧，其實佢已經玩橋玩到出神入化。先講羅馬市先，即係講緊公元前後，其實羅馬市已經可能係慢慢達到差唔多100万人口嘅城市，即係相對起即係所謂我哋叫 outpost 嘅倫敦啊，即係完全冇得比嘅。咁一百萬人口嘅城市，我哋講頭先話要水源啦，佢都有嘅，佢都有個附近有叫台伯河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咧，一百萬人口又要屙又要飲咧，咁啊台伯河即係好似後期嘅泰晤士河咁，都係相當污染。咁啊，佢都有地下水嘅，咁啊地下水又唔夠養咁多人。咁你諗下，羅馬除咗拱頂之外，佢出名咩？羅馬又有噴泉喎，羅馬人又要有即係大浴缸喎， 浴場啊嘛，羅馬浴場。 啲水喺邊度嚟咧？佢完全係不足以應付佢農業同埋自己享受同埋一般嘅需要。咁佢發明咗一樣好，我覺得真係好鬼斧神工嘅一樣嘢，就叫即係古羅馬嘅水道。咁我即係有幸喺上一年，即係喺大家仲可以飛嘅時候，就去咗即係西班牙嘅中部嘅塞哥維亞市，去影咗呢個叫做古羅馬嘅水道啊！大家去睇睇呢個圖，你去到你更加歎為觀止。呢個係我自己親身去影嘅。咁其實呢個係既可主要係運水嘅，係主要係由高地咧，係將啲水源咧，係當時咧係運去第一階係運去羅馬啦。咁跟住佢隨住帝國擴張咧，喺西班牙、喺法國都有，而家真係好好可以保留到原址，保留到呢啲古羅馬嘅水道。佢特別嘅地方係咩咧？佢既可引水，但係同時間佢都可以喺上面行路。咁都係主要為咗引水。咁佢喺高地喺個山坡入邊咧，係透過一個控制個斜度，慢慢喺由遠方將水源運到嚟即係一個市中心俾人享用，甚至乎佢可以運水運到咧，唔係運水摸魚喎，運水啊，係運到咧可以喺羅馬市附近嘅湖咧栽舊水，可以練海軍嘅。咁所以你諗下，佢可以保障到一個城市充足用水嗰個技術同埋嗰個智慧幾高超。咁到最尾佢由公元前兩三世紀去公元後兩三世紀，佢起咗11条呢叫 aqueduct， 就去供應成個羅馬市嘅水供應。佢可能即係卡文係專家知道，佢要透過好長嘅一條咁嘅所謂嘅水道橋去控制一個斜度。嘅主要原因就係佢唔可以俾佢太斜太急嚟到，第一用唔曬水，第二個水壓咧係會破壞咗個結構，所以成件事喺設計啊，同埋喺個維護上咧，係一個非常非常偉大工程。所以咧，橋唔一定要愛嚟導水嘅，都可以引水。 係啊，其實即係最主要都係你計翻咧，即係喺山上邊你個水塘或者山上邊嘅引水道咧，慢慢流到落去你要嗰、那個即係目的地嗰城市咧，嗰成個過程咧要有一個控制嗰個斜度落到嚟咯。 係啊，最犀利咩？我覺得到今時今日，即係過咗2000年。大家仲喺度玩緊佢嗰啲拱頂啊、拱柱啊，或者甚至乎大家仲玩緊羅馬噴泉啊，就係嚟自呢個阿瓜特嘅。 嗱，即係觀眾如果想知道有幾難咧，好簡單嘅啫。你搵啲積木喺屋企嚇 ，OK， 有一個高點 ，OK， 通到去一個低點 ，OK， 然後粒波流落去，或者搵啲嘢流落去，佢唔會有任何地方係淤塞嘅。 因為你要 keep 住斜嘅，你唔會有地方平咗，你唔會有啲地方咧係流咗好快，然後要平一輪， 速度要平均。 即係你簡單講，你要不 keep 住係佢自動流咧，其實係相當考功夫、相當難度。咁呢個係工程學嘅神功啦。第二就係話咧，即係羅馬嗰個痴迷得意嘅就係咩咧？我要沖涼，咁我要飲水，所以咧我要起一個咧萬年都能夠使用嘅工程嘅東西去起。咁正常人類嚟講解決問題咧，就唔會用啲咁要起複雜嘅方法嚟做。咁所以羅馬好正。 嚇！咁我諗起阿 Michael 咧。就是除了男人心是一字馬之外，你是喜歡拱橋拱頂的。但是呢即有前輩學者都研究過，可能羅馬衰亡其中的原因就是他的上水道。他上水道因為中間都用了很圓的部件，很圓又毒，可能長遠使到羅馬人的健康都成為一些影響。所以他們真無兩頭利，有時可能個很好的工程其中一些部分如果不夠considerate 可能有問題。 是啊，所以我哋要見到咧，即係羅馬嘅即係工程嘅故事咧，就講咗一啲我哋話上古或者中古嘅時候咧，橋梁建設嘅偉大之處。咁下一節咧，我哋繼續講啲近代啲嘅橋。好，观众好，翻到嚟第三节嘅历史系咁话，咁我私心一定要补充嘅一条桥咧，就系喺即系法国南部啊，普罗旺斯阿维隆嘅一条断桥啊，咁啊去阿维隆啊，阿嘉齐都有去啊，咁啊好难咧不受嗰个城市嘅特殊嘅风味所震撼嘅，因为嗰个城市其实有100多啲嘅年份咧，其實係教皇當時嘅即係教宗嘅居住地啦。咁樣，因為羅馬嘅即係要搬嚟嘅原因，所以喺其實普羅旺斯咁，所以佢有宗教氣氛啦，亦都有古城嘅味道。咁其實佢周邊即係包圍住，其實有條河流咧，其實周邊咧有好多條橋，本來十幾條橋咧係圍住嗰個部分。咁又而家留低嘅一啲位置咧，就係條斷橋。咁就所以去到一半咧就斷咗。咁啊，嗰度有充滿住周圍好似野草一般嘅薰衣草啦，加埋條橋咧。如果有機會咧，仲飛得翻嘅話咧，都好建議大家去睇一睇啊！咁啊，嗱，我哋講好多古代嘅一啲橋啦，咁啊，一定要問他們一個問題，即係話咧，其實嘉齊都有講到咧，橋嗰個結構嘅，即係都有拱啦，有用啊，仲有 Michael 都有講到拱嘅問題。不如我調翻轉問你，其實橋嗰個結構其實點樣解決，或者我哋其實面對緊啲咩嘅困難要處理嘅？ 嗱，譬如我哋好簡單咁諗啦，如果我哋有條河，或者唔一定係條河，有個坑咧，你要跨過去咧，你可以點做咧？最簡單嘅方法就係你擺翻木板，咁你咪過橋啦嚇。如果你唔抽板嘅話，咁又或者咧係我哋咧可以係，如果係闊啲嘅橋嘅河流嘅時候咧，你咪中間擺幾嚿石做個橋墩，然後你繼續就擺幾塊木板，咁你就可以過去啦。咁但係問題係咧，當嗰條河係越嚟越闊，或者個河水係好急嘅時候咧，你抌嚿石頭落去就做唔到噶啦。於是我哋就要喺嗰度咧做一個橋墩。橋墩上面咧，嗱你個樓板咧，如果你揾到咁大塊石材或者咁大塊木咧，當然係好啦。但係問題係好難嘅。於是咧，羅馬人就會開始咧就起呢啲拱橋啦。我用拱嘅做法就可以用即係一啲細嘅磚石咧，慢慢砌一個大嘅跨度啦。咁但係拱有一個頭先你哋即係傾咗好耐啦，就話如果拱係一個半圓形嘅話咧，我要一個好大嘅拱嘅話咧，我就一定要行到好高先至可以過到橋。咁事實上亦都有啲橋係咁樣嘅嚇。咁第二個方法咧就係我可以做一個即係一系列嘅拱，就好似頭先見到嗰啲水道咁啦。一系列嘅拱就坐喺嗰個唔同嘅橋墩嗰度，咁就連成一條橋啦。就好似我哋之前睇嗰個倫敦橋嗰個狀況。又或者咧，好似阿嘉齊所講，我做一個咧比較扁啲嘅拱，係比較塌啲嘅拱。咁塌啲嘅拱咧，佢可以唔使行到咁高，但係有啲大嘅跨度。但係咧，你就要令到嗰兩邊嘅支撐咧比較即係實在啲咧，先可以支持到呢啲。 而正話你講好多個拱嗰個問題就係，如果佢係一條商業嘅河道，佢就啲船基本上過唔到啊，都又擠有曬。咁即係講極端嚟講，你咁多個拱都不如填平佢啦。即係所以先至要衍生好多嘅問題，就係點樣令到可以上面有個橋面，但同一時間個橋嘅水道之間咧，亦都唔會有太大嘅阻塞。咁呢個都幾緊要啊！ 係啊，其實倫敦橋就係遇到頭先你所講嘅問題，就係佢有19個橋墩咧。其實咧好多時啲橋墩咧都係俾河水咧沖爛咗嘅，又或者係咧船喺下邊咧好難過到。咁所以咧喺技術上一個好大嘅突破咧，就係工業革命之後咧，我哋做咗呢個即係圓橋啊、圓索橋呢樣嘢啦。嗱，圓索橋咧其實係好古時已經有嘅，不過咧古時嘅圓索橋咧，可能真係用麻繩去做，或者比較短啲嘅做法。咁但係咧 工業革命附近嘅時間咧，其實就開始發明咗咧，我哋用即係鐵鏈咧去做一個懸索橋。咁但係鐵鏈咧始終都唔係好穩陣嘅。咁因為鐵鏈咧始終都有嗰個力度嘅限制，你嗰條橋咧唔可以太重嘅，又或者咧你個風咧太犀利嘅時候咧，鐵鏈就唔夠穩陣。咁但係咧去到19世紀中期咧，就開始有美國咧有工程師咧就喺個布魯克林大橋嗰度咧發明咗咧就用鐵索咧嚟做嗰、那個即係懸索橋。咁佢嘅做法咧就係話有一用一啲嘅鐵索咧，其實就一啲嘅鐵線咧扭埋一齊，令到嗰個索咧就比較咧， 所以你見到喺途中就有啲咁樣嘅即係條索喺度啦。 係啦，係啦。 嗰啲索就會唔會係將嗰啲力度即係由橋唔係由橋墩啦，就變咗喺上邊。 嗱，其實佢嘅做法咧就好似係我哋首先咧就要做兩個大嘅橋墩，好似兩個大嘅支柱，兩個大嘅支柱中間咧，我哋攞一條大嘅鋼索連埋佢。咁啊，大嘅鋼索喺頂啦，然後咧嗰條大嘅鋼索咧，其實就揼一啲咧圓索落去，係打直嘅圓索落去。咁嗰啲圓索咧就變咗可以咧掛起吊起一啲嘅樓板嚇。咁變咗我哋咧就唔需要揾塊好大嘅樓板啦，我哋就一節一節嘅樓板咧拍埋佢一齊啦。 係啊，我哋正其實正講緊橋嗰個支撐嘅問題，都係話嗰個橋面嘅本身嘅重量，同埋佢上面嘅人車行嘅重量點樣傳達到佢條橋墩度？咁如果而家有鋼索咧，就可以將橋面嘅一啲大量嘅重量咧，就支撐就傳咗去兩邊嘅橋墩，然後再落翻去下邊。咁所以就有幫到令到條橋有一個穩定嘅狀況。 亦都唔需要咁多墩啦。 係啦，係啦。咁佢嘅最大好處就係話佢個跨度咧可以做到好大嘅，咁就唔需要下邊咧咁多橋墩啦。咁但係咧，譬如喺頭先我哋舉嘅例子啦，布魯克林大橋就係連接紐約同布魯克林中間嘅呢條橋咧，佢出咗個即係佢起嘅時候咧，出咗個問題就係話佢兩條即係佢兩個大嘅支柱、兩個大嘅橋墩咧，其實喺一個技術上咧係一個好難做嘅嘢。點解咧？就係話我哋點樣喺河中心咧去可以做到一個橋墩咧？嗱，平時我哋起樓咧，我哋起樓咧，如果我哋嗰等樓係細嘅話咧，我哋就咁咧就將佢起喺泥土上面。但係當一等樓係大嘅時候咧，我哋就要做一個地基，令到嗰等樓咧係可以插到落去泥土嘅深處，甚至咧係去到岩層嗰度。嗱，咁而家我起兩個大嘅即係橋墩咧，其實就好似起樓一樣，佢係十幾層高嘅，即係如果用翻一個樓嚟對比，我哋點樣可以將佢插到落去個泥層？插到落去個岩層嗰度咧，又有水喺度咧，呢個係一個即係工程上係一個好困難嘅。咁當時工程師嘅做法咧，就係佢發明咗即係做一個沉箱嘅方法，就係佢先起一個好大嘅木箱，用船運到去擺咗去個橋墩嘅位置，將佢沉到落去嗰個河床嗰度，然後咧就開始咧就係抽水，抽走啲水，泵啲空氣落去，然後咧。抽走啲水咧，就俾啲建築工人咧落到去下邊，然後開始咧喺個河床嗰度挖，越挖越深，越挖越深咧，最後咧就可以即係灌啲水泥落去，就成為嗰、那個即係地基啦。 嗯，不過當然我知道呢條橋咧喺即係紐約嘅歷史入邊好重要啦，但係同時間佢嘅歷史其實都有啲黑暗，因為我知道喺呢條橋嘅過程入邊咧都死咗唔少嘅工人啊，應該最少死二三十個，如果冇記錯。 係啊係啊，佢又死咗20幾個工人，其實唔單止係工人啊，其實個工程師自己咧都犧牲好大嘅，因為咧即係發明即係設計呢條橋嘅工程師咧，其實佢自己喺出海做測量嘅時候咧，就因為有個撞船嘅意外咧，令到佢自己都受傷嘅。咁啊，佢受傷之後咧，佢個傷口咧就得到破傷風症咧，就死咗。咁啊，將佢嗰個即係設計啊、工程嗰責任咧，就俾咗佢仔。咁啊，佢個仔咧就即係成全佢嘅位置咁啊，做呢個橋啦。咁就係因為佢個仔咧都入咗去沉箱裏邊。咁當時沉箱係一個好新嘅做法，冇人知道即係會點樣嘅。原來咧落咗去沉箱咧，其實你就有個氣壓嘅問題，就好似啲人潛水咧會有嗰個氣壓減壓嘅問題。咁當時咧呢個工程師即係個仔啦，同埋咧好多工人咧就會係喺沉箱入邊咧就得到呢個減壓症，或者我哋叫沉箱病。咁其實最主要就你會覺得頭暈、你缺氧啊咁樣。咁最後咧個工程師咧自己都病咗，係好嚴重嘅病。咁佢就唔能夠咧再去睇住呢個工程。最後佢又要喺屋企嗰度养病啦，咁就靠佢嘅太太咧，就摇佢咧，帮佢咧去睇住呢个工程吓。咁其实成家人咧，其实因为呢个咁伟大嘅工程咧，其实都有好惨嘅遭遇咯。 但系你见到即系话，其实都途中你都见到布鲁克林大桥嗰个跨度嘅即系夸张咧，即系其实佢应该系摆入去，譬如二十世纪嘅桥或者今日嘅桥比较。即係簡單講就係佢我感覺啦，佢係超前咗一個好長嘅時候，話佢原來喺咁早嘅時候已經可以做到個跨度咁大嘅一條橋，咁所以佢嗰個困難係能夠理解。咁同埋正話你都講個沉箱嘅嗰個部分，即係我哋都話嗰個即係水啊，同埋啲即係河底或者海底嘅 泥嘅淤泥嘅深度可以好深，咁所以佢要落到去處理咧，其實加埋嗰個水面嗰度，可能有十幾甚至二十米嘅深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如果你好高速咁來往咧，咁你氣內邊器官梗係頂唔順，所以就有正話你講嘅即係減壓嘅問題。 嗱，頭先阿卡文其實提到布魯克林大橋咧，佢可以話就係我哋從翻現今我哋嗰個工程嗰個水平嚟到去向後睇翻，可以話就係呢種圓吊式嘅大橋咧，係即係如果我哋講跨度嚟講咧，佢係去到最高峰。咁喺歷史上邊，即係我哋之前可能講呢個東方橋嘅時候，都會提過啦，就係有幾種嘅即係比較我哋可以見到嘅橋，一種就係嗰啲叫架木橋啦，就是、最簡單，即係用木架建設。跟住就係可能係即係真係有一個叫做橫木橋，咁就係即係點樣去將一啲已經整好嘅框架，然後愛嚟去即係整啲橋，咁然後仲有拱橋啊，同埋呢個吊橋啦，呢四種啦，咁呢個即係圓吊橋就可以話係可以解決到咧嗰個交通水路交通一個必然嘅矛盾。個矛盾就係咩咧？即係水路就係本身比船啊，比我哋好簡單，可以有平價嘅遠程運輸。咁但係個水路必然就影響到陸路。咁個陸路咧，俾個水路區隔咧，就要有橋嚟橫跨。咁我條橋點樣？但係就條橋嘅存在又可能會影響到嗰個水路嘅交通。咁啊，所以即係嗰個矛盾點樣解決咧？最佳嘅辦法就係一個好長嘅跨度，唔影響到船。咁啊，即係可能佢好高嘅條橋，咁下面啲船就即係過去又冇問題。咁但係佢又唔係高到個地步咧，讓啲人咧或者車要行上去咧係好艱難嘅。即係如果個斜度好犀利嘅，咁你啲人點樣可能行條橋？即係好辛苦咁樣，可能條橋就唔係一個好理想嘅選擇。咁嗱，頭先阿卡文提到咧，布魯克林大橋咧，其實同時代咧喺英國咧都有類似嘅一啲建設啦，咁同埋咧佢哋有啲爭議。咁嘅爭議係啲咩咧？就主要咧就係即係由於英國嘅鐵路系統咧，就已經好成熟。咁但係個鐵路系統成熟咧，佢哋就係採取一個比較特別嘅方法咧嚟到經營佢嘅鐵路，就係即係鼓勵競爭。因為鼓勵競爭係點樣咧？即係唔同嘅鐵路公司可能就即係營運唔同嘅線路咁樣啦。咁其中咧有一個大嘅問題就係連接蘇格蘭同埋英格蘭之間佢哋嗰啲鐵路咧，究竟點樣可以即係可能係左岸右岸兩邊咧，即係佢哋會有啲競爭喺度。咁喺 如何接軌啊？ 喺西岸嘅問題咧，就係佢哋原來要喺倫敦去到愛丁堡咧，就要經過好多嘅海灣。咁原來嗰啲海灣咧，好跨度好闊嘅，數以百米計。咁啊點搞咧？就要用輪船嚟去接駁。咁但係輪船接駁火車，畢竟係大問題。於是乎咧，佢哋就要起好多鐵路橋啦。咁其中有啲鐵路橋咧，就用即係布魯克林大橋嘅方式，用吊橋嘅方式嚟起。咁但係啲咁嘅圓吊橋咧，就抵受唔到喺蘇格蘭嗰度嘅強風，咁其中有啲起完之後就冧咗，咁所以佢哋就要思考個新方式，就係、是、用嗰啲即係好巨大嘅鋼架嘅方式咧嚟到起橋。其中一條好出名嘅橋就 Forth Bridge 啦，啊，即係叫福斯橋啦咁樣。咁福斯橋咧就係用三個即係已經好完整嘅菱形嘅鋼架，咁嚟到去即係將佢黐埋，咁啊以至佢跨度可以同布魯克林大橋媲美。咁但係當然啦，當年可以做到咁犀利嘅鋼架橋，都拜喺1870年代開始咧，德國嘅西門子咧，佢哋嘅煉鋼技術咧，即係提升咗好多。即係所以頭先無論係即係用鋼索啦，同埋鋼板。去整成嘅橋咧，都係要有物料上面嘅進步咧，先以可以達成到。 係，所以我哋頭先睇咗咁多個結構咧，亦都可以回應翻我哋之前嗰一集嘅翡冷翠啦。其實去到十九世紀咧，已經大家採取嘅物料同當時我哋講嘅水晶宮啦、巴黎鐵塔一樣咧，即係鋼啊、玻璃啊，或者呢啲鐵索咧，或者鋼索咧，即係成為即係好多重要建築嘅一個好重要嘅物料嘅來源。 係啊，就係、是、因為已經可以做得到啦，咁所以咧，即、就、係、是、橋咧就漸漸咧都成為咧好多城市咧裏邊咧嗰個標誌性嘅建築。而家起一條靚橋，起一條好橋咧，每一個城市咧都喺度不斷咁做啦。之後係點咧？下一節繼續講。各位觀眾好，翻到嚟最後一節嘅歷史係咁話。咁上一節咧，我哋都講到咧，橋已經漸漸成為一個城市嘅地標嘅建築嘅。咁啊，橋梁咧已經成為，譬如一啲嘅錢幣啊，一啲嘅紙幣啊，甚至係郵票上面咧一啲標誌性嘅部分。譬如香港咪講青馬大橋，可能成為都係香港嘅一個代表啦。咁再調翻轉講咧，其實我哋講一啲橋嘅故事咧，其實已經變成咧講嗰個城市嘅一啲好重要嘅歷史 但頭先我哋提到啲大嘅城市，佢哋嗰啲橋嘅問題啦。咁但係之所以城市會好咁大，可能就係因為倚住大江大河。咁啲大江大河咧唔係咁容易跨越嘅。咁所以都係應該要係個城市發展到一定嘅程度，咁以至到咧係有跨過佢對岸嘅需要。咁然後或者跨過需要，可能以前就可以用街道啊，即係用普通嘅船嚟到去解決到。咁但係逐漸呢個船嘅方法都唔係一個好理想嘅方法。咁所以就先會起啲大啲嘅橋啦。咁但係我哋亦都唔可以忘本嘅。原來喺西方好多嘅城市，佢哋開始嘅時候根本就係一條橋嚟，或者係一個渡河嘅好重要嘅地方。嗱，唔好講遠啦，牛津劍橋。Oxford 即係牛津呢個 Ford 係咩嚟？就係、是、一個淺溪，即係淺溪嘅地方，淺灘嘅地方就係嗰啲牛可以過到嘅，咁即係人都可以涉水去過到，咁以至到嗰個地方可能就係、是、即係喺河嘅兩面，泰晤士河嘅兩面啦，啲人要去跨過嘅時候，一個方便嘅地方，逐漸嗰度就成為咗市集嚇，逐漸有人， 逐漸都成為譚家齊都過到， 咁然後就劍橋啦 ，Cambridge 係咪？即係、就是、一個好明顯就係一條橋嘅地方，而呢兩個地方咧分別我哋都知道有一樣嘢叫嘆息橋啦，兩條嘆息橋我都行過，咁就係主要我嚟做啲咩嘅？兩條嘆息橋咧，一條就喺個劍河上面嘅，喺個聖 John College 就喺劍橋嗰度，咁就係連接佢哋嗰間學院嘅兩面，咁所以條橋係封閉。咁另一間咧，就另一個就喺牛津嘅一個馬路上面嘅一條橋，嗰就係 Hertford College 啦。咁啊 ，Hertford College 咧，佢亦都係兩個屬於佢嘅建築物咧，靠條橋去連結。咁我想講啲咩咧？就係、是、呢種嘆息橋嘅起法或者咁嘅叫法啦，就嚟自威尼斯咧，佢哋個呢一條叫嘆息橋嘅地方。咁係咩嚟嘅咧？嘆息橋就係即係嗰個即係、就是、威尼斯嘅總督佢哋嗰個官邸啊，加上好多嘅即係佢哋嘅辦公室啦，同埋監獄之間嘅連結。咁就啲人行過呢個嘆息橋咧，就進入呢個監獄嘅世界，所以喺裏面嘆息。咁所以牛津劍橋讀書應該唔係好嘆息嘅。 唔知我出 GPA 嘅時候要行橋， 嘆呢個底色嘅要。 唔係講個底，點解我想講呢幾個例子咧？就係即係橋，我哋喺今日嘅眼中係一個連結咗唔同地方嘅一個媒介。咁但係咧，即係橋如果喺嗰啲咁嘅場合，佢卻係一個咧隔絕嘅。即係讓我哋去分隔嘅一個媒介，就唔係即係你，所以喺個 college 裏面，你無論喺劍河兩邊點樣行過，你都係喺一個即係叫做 enclosed 嘅一個密閉嘅一個世界當中。咁呢樣嘢我都好有意思嘅，即係橋究竟喺歷史上嘅作用，佢係越嚟越趨向於等我哋可以即係同唔同嘅地方去連結啦，抑或係趨向於可能係等我哋同其他嘅即係我哋以外嘅世界區隔啦，咁呢個係即係我覺得係橋嘅發展啦，可能長遠令我哋思考嘅地方。 嗯，即係話嘉齊講咗一點好有意思嘅，亦都可以被 elaborate 就係橋究竟係 connect 定係區隔？因為嗱，我哋一般嚟理解橋梗係 connect 啦，係咪？我哋梗係將啲嘢所有嘢連埋一齊啦。但其實而家現代科技好多嘢海方法可以將啲嘢連埋一齊，我哋可以填海咯。係嘛？即係直接填平咁咪得咯，或者根本上唔需要中間有個河道。但係我哋唔去咁做，或者仲係起條橋咧，就是、因為橋可以俾我哋有需要嘅時候咧，就可以做一啲嘅隔離，或者有需要嘅時候咧，我哋都仲可以有一個斷絕喺度。咁所以橋咧喺一個高度連結嘅社會裏面咧，又反而變咗，咦？的確係，我哋仲可以隔一隔，有條橋頂一頂都未必唔係好事嚟嚇。 所以我都好想回應家頭先講，其實你話橋係一個好厚歷史書啊，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佢除咗連結之外咧，都仲有區隔嘅功能。咁我諗起即係喺中國，即係我今日講西方嘅橋，但係唔係所有西方嘅橋都喺西方。 即係啲現代嘅橋啦。 係啊，即係特別啲現代嘅橋，其實喺中國都有條即係好出名嘅西方嘅橋，即係好多人今日去上海都會打卡。而家可以喺圖片睇到就係叫外白渡橋。頭先講到區隔咧，同埋嘆息，其實呢條橋咧，而家係啦，呢個係1949年嘅，即係我覺得都影得唔錯一個相啦。呢、個外白渡橋，而家今日仲見到呢條橋就喺而家嘅虹口區同黃埔區嘅中間，其實就喺蘇州河口未入去黃埔江之前嗰一條鐵橋咧，呢條鐵橋大家呢、這個舊相啫，但其實喺好啲新近嘅電影，大家都睇到嘅就係、是《上海灘》有啦，唔係新近啊，《上海灘》就唔係新近啦。咁但係新近嘅去到《大城小事》、《王菲》同埋《黎明》，即係一開頭已經係經過即係外白渡橋啦。到咗最新比較新近嘅，即係李色界入邊都有影過，差唔多係上海同埋民國嘅一個 icon 橋。但係頭先點解講過即係嘆息同埋即係區隔，其實呢條橋好多人今日就覺得好似係即係上。海嘅一個好 icon， 但其實佢背後嗰個歷史咧，都係充滿住嘆息同埋區隔，因為佢本身其實呢條橋呢個係好明顯係現代主義嘅鋼架橋啦，亦都係中國當時第一條嘅鋼架橋，1908年開。但其實原身本身就叫威爾斯橋，一條木橋嚟嘅。 就係當五口通商嘅時候咧，有個英國商人韋爾斯咧，就希望喺蘇州橋嘅兩岸咧，就可以打通兩邊嘅租界。當時仲係英美兩邊嘅租界啊，北岸就係美租界，南岸就係英租界嘅貿易。以前咧，即係啲人貿易兩岸咧，就係、是、咧中國環咧就係擺渡啊。擺到過河咧做貿易，咁呢個英國商人就即係出錢起一條木橋，但條木橋咧外國人咧過咧就唔使錢啦，中國人過咧就要收錢，即係所有區隔咧就係話喺呢一度，咁所以以前咧即係佢個名都仲有好多人爭議嘅，以前話叫外擺渡橋，因為咧。即係華人就擺渡過嘅，咁喺外邊就外擺渡橋。但係後屘咧就公共租界成立咗之後，佢嘅公務部啦、公部局咧就決定再重起條橋，因為破爛。而原本起個商人咧就冇錢做呢件事，咁起咗之後咧就開始免費啦。咁免費咧就由擺渡咧就變成白渡啦。就唔使錢啦嘛，咁但係咧，擺同白其實普通話都同一個音，咁即係當然呢個未經完全去考證，但係好多學者都話個名係咁樣嚟，外白渡橋，但係咧喺外國人咧仍然係叫佢做蘇州河花園橋，因為附近有個花園，所以仍然到今日都叫蘇州河橋。咁但係呢條橋咧就一路都係用木做嘅，咁但係去到因為始終木結構大家知道好容易破爛啦，咁去到1907-08年嘅時候就開始重建，就變成咧好現代主義嘅，即係用鋼材。當然啦，都基本上係用英國嘅資金，即係英國嘅設計、英國嘅監督，當然有華工去幫手做一個全現代主義式嘅鋼鐵橋。咁但係呢條橋其實除咗結構上即係有佢嘅特色之外咧，咁但係佢嘅歷史都凄慘嘅啦。即係喺呢條橋入邊，當然咧喺開張嘅時候就即係租界時代啦。咁大家喺好多文初片都見到啦，有電車經過啊，咁啊即係熙來攘往啊，貿易啊好方便。但係第一件發生嘅大事咧，就係當時即係1915年袁世凱嘅喺嘅手下咧，就係、是、上海嘅即係阿頭咧，就鄭汝成咧，就喺嗰度俾陳其美即係嘅手下暗殺。咁啊呢件一件事咧，其實更加多嘅事就係、是、除咗喺貿易之外咧，除咗係運人啊、運貨啊、運車之外咧，其實呢條橋咧好多嘅景象，如果睇翻歷史圖片咧，就係、是、運難民。就係特別係喺即係中日戰爭前後嘅時候，大家見到咧好多難民咧就由橋嘅北岸就湧去公共租界嘅南岸。咁當時咧喺後期咧1937年之後嘅後期，就有日本駐軍啦，就唔俾人過啦，好多人即係好多好凄慘嘅景象嗰個發生。咁就係見到一批批難民喺度即係哀啲日軍俾佢哋過橋去，即係。北岸就凄惨叹息，南岸就仲系歌舞升平。 呢个时候就系我哋所谓嘅上海嘅孤岛时期啊，就系话即系成个即系华北基本上已经系即系日本系打到嚟啦，叫做咁。但系上海嘅租界因为国际共管嘅关系，仲可以维持咗一个咁样嘅相对和平嘅一个状态。咁呢个和平都唔系维持好耐，之后都冇噶啦。咁但系你会见到即系。一个城市里面呢一条桥喺当时好明显，我唔系上海人，我唔知道，但我相信对当时嘅上海人嚟讲，应该好独特嘅意味。望住条桥系嘛，身处日寇之下，你望住条桥真系应该系好有好多嘅味道。嗱咁，我哋见到即系喺成个嘅桥点样去过渡里边咧重要。咁但系其实远嘅唔讲，你讲翻近，譬如香港，其实都其实都大需要嘅。我成日都望住维多利亚港系嘛，即系。喂，到你阿講係有幾條隧道嘅，係咪？我每一次塞住啲隧道過唔到嘅時候，心諗，唉，如果塞車嘅時候望住喺户外唞下氣，可能會好過喺隧道吸或者排唔到隧道嘅一個狀況。咁香港其實係一個點嘅情況？我哋發覺維港都係行隧道為主嘅。 其實咧，香港咧曾經有一段時間咧有討論過咧喺維港上邊咧會唔會起一個跨海大橋嘅。咁其實戰後咧政府咧就請咗即係英國咧一個規劃專家咧阿布康比咧就做咗一個即係初步嘅戰後嘅規劃報告，咁喺入邊咧就希望咧就即係佢對於香港戰後發展提一啲意見。佢其中一個意見咧就是、認為咧即係港島咧係一定要同九龍同埋新界咧連結起嚟，咁所以佢都實即係佢都建議有個跨海設施。咁佢當時咧就因為即係英國已經有例子，佢就建議起即係海底隧道嘅。咁但係政府咧喺1950年代咧其實就研究過之後咧就覺得正起海底隧道好貴嘅，咁當時就開始有提議就話不如起橋就好過起海底隧道。咁當時其實政府啊或者係即係一啲私人機構咧對呢個提議咧其實已經即係好深入咁去研究。希望在維港上面做一條跨海大橋，就連接即係都係其實同而家海底隧道位置差不多。但係最慘咧，就最尾咧，即係。 本來嗰個提案咧都好成熟嘅，但係最慘咧最尾就係俾民航處咧就否決咗嘅。咁、哦、因為當時咧啟德機場咧即係個位置咧就好近佢嘅即係要求嗰、 那個。呢、這個就係幻想圖片係嘛？係 啊， 呢、這個真係精彩喎、啊！嗯 咁你見到即係都寫住話，即係是幻想還是事實？就係、是、當時其實都係好多人咧，都希望可以起到呢條跨海大橋。 哇！即係幻想可以企喺海中心條橋嗰度欣賞維港嘅景色同埋睇煙花。 係啊，可以幻彩榮香江啊！ 喂，橋同埋隧道其實最大嘅分別係點樣？ 係咯，橋同隧道有咩分別？ 其實我諗咧，喺工程上邊咧，當然係隧道係難好多啦。咁、嗯、但係我諗當時嘅考慮咧，就係話如果起橋嘅話咧，颱風嘅時候就用唔到啦。咁、嗯、因為當時只係得一個， 好似而家青馬大橋咁， 面對颱風個個都好勁啦。 係啦，同埋當時真係得即係第一個跨海設施嘛。咁如果颱風用唔到，佢哋覺得都係一個問題咯。咁但係好處就正如頭先我講啦，即係你都諗下，如果我可以喺維港上邊行咧，都係一件幾即係幾開心嘅事。 所以呢個就頭先布魯克林橋就可以行啦，就變咗即係有多一個即係普通老百姓可以享受到嘅。 即係可以人行，定係只係可以車行，係咪有啲分別咯？ 嗯。咁我哋諗起橋呢，其實好多令我哋好美好嘅想像。咁但係大家再諗下，我其實諗起橋呢，我會諗起薩拉熱窩的羅密歐與朱麗葉呢個故仔。佢可能就係、是、可能我哋徐志摩就係喺橋上面分離，咁呢對戀人就可能喺橋上面去聯合嘅。 係啊，即係用一個長啲咁講啊，就譬如薩拉熱窩咁樣，亦都係即係第一次世界大戰費迪南大公遇食嘅關鍵嘅同一個地點嗰條拉丁橋嘅位置嘅轉角位。咁啊，橋都係即係要行食啊，要去做咩嘅時候必經之路嘅時候咧，就可以喺依個位去做。咁我哋話我哋一年兩星期咧就講橋咧就講咗即係好多啦。咁你問我嘅話咧，即係橋令我最深刻嘅咧，都係翻個結構嘅問題。咁我哋話。來來去去就係話咧，即係嗰條橋咧就係咁樣做咧，就食個南面咁啊。如果你淨係得一邊想 connect， 另一邊唔想 connect 你咧，橋咧就會成為一個咧殺人嘅地方。 Thank you.